地茂德后书第四章，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，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，恳求你，务要宣讲真道，不论顺境逆境，总要坚持不变，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，去反驳，去斥责，去劝勉。因为时候将到，那时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，反而因耳朵发痒，顺从自己的情欲，为自己聚拢许多师父，且掩耳不听真理，偏去听那些无稽的传说。至于你，在一切事上务要谨慎，忍受艰苦，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，完成你的职务。因为我已被惦记，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，这场好仗我已打完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，这信仰我已保持了。从今以后，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，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，不但赏给我，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。德马斯因爱现世，已离弃我到德撒洛尼去了。克洛斯科去了加拉达，帝铎去了达尔马提亚，只有路加同我在一起。你要带着马尔古同你一起来，因为他在职务上为我是有用的。至于提西科，我派他到厄佛所去了。我留在特洛阿卡尔伯家中的那件外衣，你来时务必带上，还有那几卷书，尤其是那些羊皮卷。铜匠亚历山大使我受了许多苦，主将照他所行的报应他。这人你也要加以提防，因为他极力反抗我们的道理。在我初次过堂时，没有人在我身旁，众人都离弃了我。愿天主不归罪于他们，但是主却在我左右坚固了我，使福音的宣讲借着我而完成，使一切外邦人都能听见。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了出来。主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，也要使我安全地进入他天上的国。愿光荣归于他，与无穷世之事。阿们。请问候普利斯加、阿贵拉和敖乃西佛洛一家。厄拉斯托仍留在格林多。特洛斐摩因为患病，我将他留在米洛托。你要赶快在冬天以前来到。欧布罗、普登、里诺、克劳迪亚和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。愿主与你的心灵同在，愿恩宠与你们同在。